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01，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第一首歌曲很复古。哎，这首歌曲好像不管你是多大年纪，基本上都可以跟着一起唱哦。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Come on， 一起潇洒走一回。首先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就是非常经典的版本，来自于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这首歌曲基本上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1991年专辑《潇洒走一回》当中叶倩文的主打歌曲之一了。在2017年的时候，准确的说应该是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拉拉徐佳莹呢曾经翻唱过一版《潇洒走一回》，你还有印象吗？这个版本出来以后呢，议论声纷纷。有人说呢，这个版本好像更加的年轻化一些了；也有人说呢，更加倾向于原版叶倩文的版本。拉拉徐佳莹的版本呢，也是为影片《纽约纽约》作为主题曲而进行了演唱。11:05，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城市呢，就是纽约。提到纽约，你会想到什么？大都会的气质。大都会的气质又是什么呢？是街头飘过的水蒸气，是就着纽约地铁的那种复杂的味道，依旧能够捕捉到地铁深处的歌声，或者是不考司机游走过的灵魂，还是街头的热狗摊、冰淇淋车带来的市井气息。总之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去纽约好好的逛一逛，争取去一些大家没有去过的有意思的地方。毕竟有些事情，如果我们再不疯狂，再不去好好做的话，你就会发现时间过去得很快，我们也许就老了。 咖啡还续，书签还新，夏天已经擦身而去，树叶还绿，发丝还轻，时光却从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爱情，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 当中总会有人说我想做这个事情，但是由于种种种种的原因我无法做。我想去这个地方旅行，但是因为要照顾孩子，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分不出来身等等等等原因，最终也没有做。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李宇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决定啊，真的是需要自己去 push 自己一下，然后你真的去做了之后，你会收获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总比你不做只有遗憾要好很多吧。李宇春在推出了《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2012年的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曾经跟韩寒合作，当时韩寒给他写的同样的曲的名字呢叫做《似火年华》。韩寒在写歌词的过程当中呢，李宇春突然发现自己内心有很多的话想说，于是自己就用写词的方式把他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希望通过曲子来表达出来的感觉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于是韩寒交歌的时候呢，李宇春也交了自己的一版，后来两首歌同时推出来了。其中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就是春春对于疯狂的理解。他认为每个人的疯狂是不一样的，而对于他自己而言，疯狂就是更加自由。11:11，让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来到纽约站的首先第一个目的地。这个世界上的高楼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多得令人目不暇接。但其中最有名的高楼之一就是帝国大厦了。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帝国大厦曾经在高楼竞赛当中崛起，你比我高，我一定要比你更高。但来到帝国大厦，你会发现这里最值得一看的就是日落了。每一层当然有每一层独特的看点，我们直接奔到102层楼吧。在角落当中可以选一个视角不错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静静地等待这座城市夜晚被称为最美的样子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有一定年头了，但是很多人好像对于纽约的第一印象来自于这首。 Broadway, pull me back to that McDonald's, took it to my stash spot, 560 State Street, catch me in the kitchen like a Simmons whipping pastry, cruising down A Street, off-white Lexus, driving so slow, but BK is from Texas, me, I'm out that Bed-Stuy, home of that boy Biggie, now I live on Billboard, and I brought my boys with me, say what up to Tata, still sipping my Todd, sitting courtside, Knicks and Nets give me high five, nigga, I be spiked out, I could trip a referee, tell by my attitude that I'm most definitely. 熟悉的旋律哦， I made the Yankee hat more famous than the Yankee king. You should know I bleed blue, but I ain't a crypto. But I got a gang of niggas walking with my click though. Welcome to the melting pot. Corners where we selling rock. Africa been by the shit. Home of the hip hop. Yellow cap, gypsy cap, dollar cap, holla back. For foreigners, it ain't fair. They act like they forgot how to act. 8 million stories out there in the naked. City is a pity. Half of y'all won't make it. Me, I got a plug special and I got it made. If Jesus paying LeBron, I'm paying Dwayne Wade.Three dice CeeLo, three card Marley, Labor Day parade, rest in peace Bob Marley, Statue of Liberty, long live the World Trade, long live the King, yo, I'm from the Empire State, that's... science is blinding. Girls need blinders or they could step out of bounds quick. The sidelines is lined with casualties who sip the life casually then gradually become worse. Don't fight the apple Eve, caught up in the in crowd. Now you're in style and in the winter gets cold. In vogue with your skin out. City of sin is a pity on a whim. Good girls going bad, the city's filled with them. Mommy took a bus trip, now she got a bust out. Everybody ride her just like a bus route. Hail Mary to the city, you're a virgin. And Jesus can't save you, life starts when the church in. Came here for school, graduated to the highlight. Ball players, rap stars, addicted to the limelight. Empty and May got you feeling like a champion. The city never sleeps, better slip you an ambient. 制作上将古典和现代元素进行了一个完美融合的一首 Empire State of Mind。 这首作品呢是由 J-Lay 和 Alicia Keys 合作的一首作品，非常的厉害啊。在2009年的推出的时候呢，就立马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100单曲榜的榜首位置，并且连续保持了5周这样的成绩，也是 J-Lay 首支以主唱身份在 Billboard 100当中拿下了冠军单曲的一首作品，更是让这首作品呢获得了第53届格莱美奖最佳说唱歌曲、最佳说唱组合奖，还入围了第53届格莱美奖年度录制奖。而 Empire State of Mind 这首作品的诞生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歌曲是由两位纽约布鲁克林的创作者他们对于家乡的思念之情而创作出来的。早在2009年2月份的时候呢，两个人在一次海外旅途当中分享了他们对于家乡的思念之情，并且是简单的写下了这首歌曲以表达自己对于家乡的渴望。一个月之后，这两位创作者呢把他们写的这首歌曲秘密的送到了唱片公司，希望这类可以采纳这首歌曲，但是受到了唱片公司负面的评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之后在一次聚会当中呢，百代唱片的一位人听到了这样的歌曲，并且是亲自把这首歌曲放到了 J-Lay 手上。 J-Lay 本人听到之后直接就很喜欢，于是呢就保留了歌曲的副歌部分，并且立即录制了歌曲。被问到找谁一起来合作好呢， J-Lay 当时首选的就是 Alicia Keys， 所以就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英文合作单曲。好吧，今天去纽约，提到去纽约可能会想到一首作品，桃子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但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张杰。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机会沉淀自己， 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突然很想不要飞， 来自于张杰版本的《走路去纽约》当中唱到这样的一句歌词，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各位不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太奔向于目的地，以至于在奔向目的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错失过很多别样的风景。而当有一天你发现这个目的地不再重要的时候，当你不再那么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开始把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感官彻底的打开，然后你会感知到很多原来这一路上你曾经忽略掉的很多很多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甚至比目的地本身更加重要。走路去纽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希望大家在每一天的工作啊生活过程当中，可以把自己的感知能力不断的打开扩展开来，去感受到这个世界更加美丽的一面。一开始我们去到了帝国大厦，紧接着我们要去往的下一个地标呢就是 MoMA 了。你要让自己的这个看起来非常的有感觉，或者说可以接触到一些更加新鲜的事物的话， MoMA 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开始。可能有些人说一开始去 MoMA 的时候是装模作样，有些作品你看不太懂，没关系，看不太懂继续的看下去，因为从不懂到最后，你可能会不断的抬头仰视，甚至内心开始泛起无限的躁动和波澜。美术馆是热爱一座城市的最佳旅行方式之一。来到 MoMA， 你会发现这里像是一座宇宙一般，除了馆藏当中不会错过的马蒂斯和梵高，特展就完全要看你的运气了。每一次来，你会邂逅到不同的特展，而不同的邂逅带给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美。

前天晚上2018景坤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开幕式在北京地坛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11支代表队的1760多人参加了本次比赛，规模为历史之最。2018年和谐杯龙舟赛暨第十届北京市体育大会龙舟比赛近日在玉渊潭公园八一湖举行，共有20支代表队的320名选手参赛。龙舟是夏季运动，当天比赛现场却出现了冬季项目代表队的身影，北京冬泳俱乐部龙舟队。据该队的负责人介绍，全队50多名队员来自各个行业，既喜欢冬泳又爱划龙舟，以冬夏两栖的方式践行着全民健身。无限极2018养生行走暨健康嘉年华活动在北京市昌平区新城滨河森林公园活力开走，数千名养生爱好者共同体验了一场趣味与互动感十足的万步走之旅。今年的活动全面升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将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种生活健康形态有机融入行走当中，打造一个深度沉浸式的体验嘉年华活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陈洁仪的新歌，歌名叫做《最好的年纪》。是的，无论此刻你多大，今天这一刻就是你最好的年纪。 从此不再相依，热恋总带醉意，然后慢慢清醒，盛放的感情只剩荒野凋零，凝着旧回忆，目送你的比较快平息， 最好的 陈洁仪今天会带来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全部都是她现场录制的。这张专辑当中呢，她会探讨的是生活和爱。生活和爱这两件事情呢，对于陈洁仪而言一直是给予她生活当中包括是工作当中的很多的启发和引导。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最好的年纪》是她这张全新的录音室同步录制专辑的点睛作品了，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优雅感觉的歌曲。旋律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从主歌当中的徐徐的铺陈到副歌当中突然的惊艳的出场，令人陶醉。陈洁仪呢也是选择用一种轻松自在的方式来演唱这首歌曲，情感把握的是收放自如，恰到好处。歌词方面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你没有仔细的听清在唱什么的话，有时间可以看一眼这个歌词。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纽约转一转。如果你要感受城市的另外一种模样的话，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上城区。很多人以前看过一部美剧叫做《欲望都市》，如果你曾经看过的话，来到上城区你就会发现好像纽约就是《欲望都市》原本的模样。有人说上城区有一种完美的感觉，当然这种完美呢是一种幻觉，幻觉好像这世界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的美好。如果作为一种向往的话，你会爱上这里的生活。在上城区我们可以边走边看，不同的年代会营造出不同的气质，当然你也会邂逅出不同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同样是一首新歌，雷雨欣呢今年推出了很多电子音乐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呢很有意思，很适合现在的今天28度这样的天气，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热，想要喝那么一点冷饮又不要太凉，喝什么好呢？尝一尝雷雨欣推出的这首新歌，歌名叫做《波子汽水》，感觉一下是否像歌名一样如此的跳动。 脖子戏水来自于雷雨欣的最新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当中的那种浪漫，那种幻想，包括那种迷幻的感觉，跟脖子戏水本身的那种跳动是非常合拍的。歌词很简单，握在手中的脖子戏水，透明珠子在向下坠，瓶口盛放灿烂烟花，凝弥漫开柠檬的气味，好像隔着这样的歌词都能感受到喝脖子汽水时候的那种过瘾的畅快的感觉。刚才我们来到了上城区，在上城区当中呢，你可以选择住一个老牌的酒店，然后呢有时间的话去麦迪逊大道和77街转角，感受一下1927年的老建筑，法式风情的怀旧气质，加上门口送你去大都会博物馆、中央公园或者是附近任何地方的三轮车，好像你的时光都停留在了50年代的纽约。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如果你曾经爱看偶像剧的话，好像很熟悉哦。罗志祥和大 S 主演的，在转角处，哎，两个人突然相识了，然后怎样呢？ 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的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也许陌生到了解，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转角遇见了谁， 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你流泪，将寂寞孤单作废，让我来当你的谁，我不让爱掉眼泪， 很暴露年纪的一首作品哦。之前你在听这首罗志祥演唱的《爱转角》，看的是那个剧，还是单纯的听到这首歌？之前的你经历过怎样的故事？当你在看那一部《转角遇到爱》的时候，你幻想当中的爱情又是怎样的？若干年过去之后，幻想当中的爱情是否跟实际是一样的呢？好吧，旅行的过程你会发现要不断地从一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出发。我们都知道人停在一种心态的时候呢总是不准确的，所以一定要换环境。换了环境之后呢，你才知道一个城市它每个方向的冷暖。就像生活当中的我们，如果只站在一个角度去看待事情的话，好像总容易不开心，变得狭窄。这首歌曲呢叫做《回到最初》，来自于蔡淳佳。回到最初四个字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要做到太难的一件事情。副歌部分可能会唱，会唱的一起来。11:51，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纽约之行，拜拜喽。 伤痕了，看自己变复杂变自私，以后简单的快乐怎么不见了，能不能回到最手中的笑容，钻石换不了爱情的心动，让自己放轻松，什么都能想通，说爱你爱我脸就红，回到最初最清亮最开阔的天空，翻走摩天都别挡住彩虹，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全都出现在我心再也梦不到的梦。